全国农业部门科技发表会8月3号和4号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顾英祥农业大学举行。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由各单位的教师、研究师和技术人员参加。发表会上向推出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